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？为何会是这样？在我心中深藏着你，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。如果爱情这样忧伤，为何不让我分享？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，怎么你会变这样？想